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 声 制作 的 多人 有 声 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5集。 江晨又换成了裤子，伸手一卷扔了下去，下一刻女孩再次现身，拎着一条裤子。 谁这么混蛋？ 她跃出水面，见封印池站在岸边，上面穿着衬衣，下面光溜溜，压的一声捂住脸，急忙又跃回了水里，裤子还没还给她。河岸一阵窒息的死寂。方景行看着身边的人，干咳一声，竭力忍住笑。嗯，还有备用的吗？ 你觉得呢？ 但凡他有一条备用的，都不会脱身上这条。方景行立刻破功，笑了出来。江晨冷着脸把他踢出队伍，开了仇杀。方景行笑得不行。抛出那点想亲人的心思不谈，他发现单是和这小子一起玩游戏，就是件特有意思的事儿。他一边躲一边提醒：“ 啊，我可是现在唯一能帮你去弄条裤子的人啊！”“ 用不着你，我能买时装。” 商城里是有很多时装的，时装一穿便会遮住原先的衣服，也就没人知道他里面穿没穿裤子了。方景清挨了一招，快速还了回去，悠哉地躲开他的下一轮攻击。 你少一件装备，打不过我。 裸披敢吗？ 方景行知道他这是被隐藏剧情弄郁闷了。 来吧。 所谓裸披，就是放弃装备优势，仅凭技术 PK。 江晨关掉仇杀，脱了衬衣和鞋，方景行也把装备全脱了，正要发送 PK 邀请，突然听见嘈杂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紧接着一群人从河边的小树林里冲了出来。上午的玩家是少，但那也是相对而言，目前想招他们的帮会有七个，每个在以前的府里都是呼风唤雨的存在，也都有一定的成员基础，而封印师加暗冥师的组合如今太惹人注目，不少人都看见他们出了领域，几大帮会都在驿站留了人手，谁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影。他们猜测这两人很可能没往驿站的方向走。想起昨晚大佬们说隐藏剧情的地点或许不在主殿，便开始召集成员找人。在快找到流光河的时候，不知谁说了一句河边似乎有人影，于是急忙赶了过来，结果就见这两个人脱的只剩一条初始设定的大裤衩，面对面站着。河岸又是一阵窒息的死寂。 对不起，打扰了。 脱光衣服是想游泳？没这个必要吧。 所以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这是想玩什么没下限的 play 啊？难不成是想录个野外小视频？ 咦，激情满满，会玩会玩。 众人齐刷刷往回走，迈出几步，七个帮会的骨干实在不想就这么错过，又转了回来。 那什么，我们有点事想和你们谈谈，你们看什么时候方便？ 言下之意，你们这点 play 啥时候搞完呢？江晨心情不好，不想说话。方景行有心想把法袍穿上，但转念一想，他穿完那边没穿的人的心情怕是更糟糕，在被围观和封印师之间选择了后者。 如果是想拉我们就不用谈了，我们马上回家帮会。 七个帮会的人惊讶，有人忍不住了。 哎，我能问问是哪个帮会吗？ 如意。众人沉默，竟然是如意。如果是其他帮会，他们还能用帮会福利争取一下，如意就算了。如意是一对兄弟创建的， 其中的如和义各代表一个人。这对兄弟富二代出身，有的是钱，帮会福利搞得特别好，而且人脉广，来陈星应援的人气主播大部分都在如意。而由于帮会名字与玉如意的如意同音，他们一般都喊如意。如意这个帮会不像他们一样会组建第一梯队玩命练级，也不像他们一样会招收各路高手，甚至进如意还有点难，毕竟好几个主播都在，要是随便收人，那帮会分分钟就能被粉丝挤爆。也因此如意帮会没有七大帮会的人多，对成员的帮会贡献也不做硬性要求，基本就像帮会宣言的那样，进我们帮会如意就好。但要说如意的没有上进心吧，也不算是，哪怕不算那几个主播，他们帮会也是有一批高手在的，现在也在第一梯队里，都曾是各个排行榜上腥风血雨赫赫有名的主。总之如意这个帮会看似一盘散沙满地咸鱼，却是个轻易不能招惹的存在，谁碰谁倒霉。焚天的帮主被手下的电话叫醒，是亲自来的，他还是有些不甘心。 你们进如意以后打五十人的大本可能都叫不起人。 其余几个帮会的人闻言看的切入点纷纷附和。 如意的人都很有个性，好多高手都不喜欢打本儿。 别看有几个主播，但他们呢都是要直播的，不太可能会带着你们玩。 来我们帮会吧，你们打本打竞技场还是打赏金墙，随时都能叫到人。 好意领啊，但我们已经决定了。 几大帮会的人便不勉强了，他们不清楚这二人的实力，想招进来大部分都是为了隐藏剧情，但隐藏剧情早晚会被大佬们挖出来，早打晚打都一样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太过遗憾。只有焚天的帮主比较可惜。 加个好友吧，以后你们改主意或是在如意过得不适应，欢迎随时联系我。 对对对，加好友。 方景星把好友功能打开，通过了他们的邀请。江晨经过他们的插科打诨，这口气过去了，也加上了他们。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快聊。 他们说完急忙跑了，免得慢一步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剩下的二人相互对视。还批吗？ 算了。 他从商城里挑了挑，选了最简单的一套时装，上身依旧是白衬衣，下面搭配的是条军裤，军靴一穿，金框眼镜一架，原先的斯文里立刻透出了野性。方景星打量一眼，觉得这调调甚合心意，很漂亮。 走吧。 二人回到魔域，直奔小城的商铺，买了点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几件本质的装备，再次出城。中途发现有人跟踪，他们便往远处走了走，直到彻底甩开后面的尾巴，才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微微向里凹的弧度，河岸的植被刚好挡住他们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